张赶快淹没了宫闱春水上重回鸳鸯满腔怨怒喷如火烧穿那宫院宫墙与交房火呀火火你要熊熊烈烈熊熊烈烈烧君王你要化作朵朵彩云护送我双冲宫墙咽喉喊破咽喉也传不到你的耳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无双传》选段《遥望双星》。 Thank you. 听众朋友，新凤霞和古文乐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